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47集，将军。押运粮草的人已经撤了，陆广白钻进仓岭，解开麻袋，看见其中的粮，却皱了眉。他伸手抓了一把，全部都是炒米没面。 将军，这次送来的不仅是炒米没面，数量也少。我们边郡20000人，每日出兵游击，跑得多，吃的自然也多，跟其他四郡守备军不能比。这点粮，连秋天也撑不到。 陆广白满是伤痕的手掌松开这些粮。 海阁老历来关照我们，去年的军饷也拨得快，这次给的少，有理由吧？ 副将胸口起伏，几度开口，又憋了回去。 有话就说，这是干什么？谁堵着你的嘴了？ 副将不忿，上前抓着那些粮，情绪一涌，带着哭腔说：“ 将军，给的少吗？为什么？还不是急着调给离北铁骑？真他妈的，离北铁骑是好儿郎，我们边郡守备军就是贱种。从前他们就爱捧高踩低，处处糟蹋你，可这是打仗啊，都是玩命的事情，凭什么厚此薄彼？我们边郡怎么了？穷成这个样子还要四处克扣？我问他们押运粮食的人秋天怎么办，他们说朝廷叫我们自己看着办，看着办，操他祖宗的看着办。” 副将捏紧拳头， 启东军粮减半，补给离北，可别的军不打仗啊，他们还有军田能吃，我们只能喝西北风。秋天一到，边杀12部的马就养膘了，到时候更难打。就凭这些粮，我们…… 别说了。 陆广白喝止副将，在昏暗里站了许久，最终看向外边的星空，色声说：“ 我来想办法吧。” 边郡的狼烟台沉寂在连绵的山峦间，夜色像是倒灌的污水，把这个豁口堵得看不见天光。陆广白没有其余三将的威名，他就像是这大漠边缘的一块顽石，承载着三方的挤压。那原本圆润的身躯逐渐被磨出了突兀的棱角。他们陆家死了许多人，只剩他继承陆平烟的长枪。他这样的愚钝，又这样的不讨人喜欢。他成名很晚，没有萧继明和戚竹英那样的天赋，他是陆平烟最笨的小儿子。可是就是这样的他，在陆平烟退后撑起了边郡，牢牢掐住了边杀骑兵想要突进的咽喉。他没有师父，他是跟着陆平烟在黄沙里滚出来的将军。他待人诚恳，他伤痕累累。这一夜陆广白没有睡，他抱着枪坐在营地前的土坡上，想不到能够解决军粮的办法。戚竹英管辖五郡，这些年把自己的私房钱都掏空了来接济他们，他不能次次都向戚竹英伸手。家里头的老爹还在病中，他也不能再请陆平烟拖着病体去四处借钱。副将起夜时看见陆广白孤寂的背影，想要去唤他休息，可是人还没有走近，就看见陆广白弯腰伸手摸到脚下的土地，久久没有抬头。魏怀古下雨精神，绝西布政司杨成也由锦衣卫缉拿到了诏狱。这是天琛一年的大案，满朝文武都在瞩目。沈泽川动作很快，顺着杨成所呈供词查到魏怀古从咸德4年开始就在倒卖军粮。魏怀古借着户部尚书一职，在每次督办军粮时都会从杨成手中收购军粮，再高价倒卖给西红轩。 西红轩把这些军粮通过水旱两路分别发往中伯六州和虚海赚取暴利，依次把田税分摊在绝西十三城的民田里，由下边的平头百姓承担。 你既然已经做了这么久，怎么只有这次良心发现？ 沈泽川查看着杨成的供词。杨成落在赵玉里几日，垂头说， 这次是没有填充，跟以往不一样。李北要打仗，这粮送过去就是害死边关将士的毒物。我害怕李北世子真的出事。 桌案左右没有旁人，萧迟也坐在阴影里，冷不丁地说， 你就这么确定这些粮食能够送到世子的嘴里？ 杨成不安地挪动手臂，嘴唇发白， 就是害怕。我虽然图财，却不想害命。 你不要害怕。 沈泽川看萧迟爷爷，对杨成放缓语气， 这里虽然是诏狱，却是由皇上亲自督审的案子，你有什么话皆可以在这里说。 他们两个人反差鲜明，杨成吞咽着唾液，在这彻夜不休的审问里已经有些恍惚。他念着， 我不知道，我不。 你不知道什么？ 沈泽川温和地问道。 我不知道李北世子真的会出事。 杨成说着哽咽起来， 我不知道，我担心李北铁骑因此兵败，让边杀骑兵再次攻进来。 萧迟也微微俯身，身躯犹如一只恶兽，阴影遮盖住了杨成的脸。他寒声说， 你也知道这批军粮能让李北铁骑兵败，可是你仍然把他们封装上了马车，你该死。 杨成在萧迟野的目光里发怵，他喉间堵塞，含糊不清地哭道， 孩儿，我认罪，我该死。 你不会死的。 沈泽川面如冠玉，上挑的含情眼里皆是慈悲。 唉，这案子的主犯是魏怀古，他借着职务之便胁迫你，你也是没法子了。这些苦衷我明白，侯爷也明白。杨成，你在永仪年间入仕，在绝西做了半辈子的官，当上了参议，是去都督察评出来的朝廷干将，如今江青山离开了绝西，要调去中伯当大吏，绝西布政使的位置空悬。按照年龄和资历，吏部参酌人选的时候，首推的就是你。你看，你本该前途似锦，仅仅为了那点钱财，断送了前途，不值得。 杨成佝偻着身躯啜泣。 唉，我听说，你早年出身白马洲。家里穷苦，六岁没了爹，兄弟姐妹都是靠你娘一个人拉扯大的。他把你们兄弟几个送入学堂，含辛茹苦地度过了大半辈子，终于等到你做官建府，你却犯下这样的大错。今后留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，还要因为这个案子受人唾骂，你怎么这样狠心呢？ 沈泽川格外怜悯。杨成忍不住放声大哭，他本就是读书人，知道礼义廉耻，在家时侍奉老母最为孝顺。他双手掩面哭道， 我犯下这样猪狗不如的大错，没脸再见他老人家。 这案子还没结，斩不斩还有待商榷。 萧迟扔了供词，睨着他， 你既然还知道羞耻，便不算泯灭良知。接下来我问你的话一概不会录入供词里，你若是如实回答，我就想尽法子保你一命，让你的老母能够安度晚年。但你若是胆敢敷衍搪塞，我立刻着人在端城门下把你斩首示众。哼，你一封一报捅了魏怀古，砸了许多人的金饭碗，你是这生意里边的人，你最明白那些孤儿寡母会有什么下场。没有我萧策安作保， 你们老小的性命就危在旦夕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